伊谢伦要塞是一个位于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交界处的人造卫星，它的直径有60公里，内部分成数千层，是一个可以容纳20000艘驻留舰队的军事宇宙港和武器工厂的战略基地。伊谢伦同时也是个大都市，拥有500万居民，其中300万是一般的民众。这里还有可以提供氧气的广大植物工厂，完全能自给自足的水耕农场跟食品工厂，医院、学校、运动场所、娱乐场所、商店和餐厅等等，凡是大都市应有的设备，它一应俱全。伊谢伦要塞的最高首长，就是同盟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杨威利。 哦，谢谢你， 指挥官，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觉得人如果只要想打赢，就会变得非常贪婪。身为军人嘛，整天都是杀敌人，残害自己的同胞，用欺骗别人来让自己出头，我认为这根本毫无意义。 指挥官， 不过你想当军人，我也无话可说。你听我说，尤里安，其实军队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没有它是比较好的办法。这一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想办法让军队成为没有伤害性的工具。 是。 其实我一直在想，从9年前尔发战役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失去控制了，大家只想着往上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单纯，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关系。 你是说尔发？ 当时你应该也在尔发吧，菲利加上尉。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才像你这么大呢。不过再也没有比当时那些大人表现得更糟的了。当时帝国军已经逼近，不过驻军指挥官，我记得应该是林奇少将吧，他们却自顾自地逃走了，把民众跟无权无势的新晋士官扔下不管，造成有的人酗酒，有的人变得歇斯底里，有的呼天抢地，甚至打起群架来。这些大人之中最冷静的只有杨指挥官。 你说的无权无势的新晋士官，这种现象现在还是一样吗？ 是啊，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在那次的战役中，要不是当时的杨中尉变成了英雄，对他本人也许反而是一种福气呢。 也许你说的对吧，当时的杨中尉最希望的是，这怎么行呢？这么一来，杨中尉就会变成帝国军的俘虏，被关进收容所去了。 是吗？像他那么固执的人啊，说不定现在已经死在街头了。 幸亏不是这样。 不过就算杨中尉本人不变，只要是任何一点点的小事情，也可能让整个人生改变呢。 你说的对，就连当时的林奇少将，以前大家对他的风评也不算太差呢。 你跟他很熟吗？ 他好像是我爸爸士官学校的学弟，他到我家来过好多次，结果被帝国军给抓了，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不是想开溜，带着普通老百姓走一定会碍手碍脚的，我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打算自己走。只要能够逃出去找到救兵，马上回来就可以把尔发抢回来。杨威令这小子居然拿我们逃走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我看他是想牺牲我们换取自己的生路吧，还说自己是什么尔发英雄呢。这种无权无势的中尉居然也能够升为上将，简直是混蛋。他混得风生水起，我却被当成不知廉耻的叛徒，在收容所里受尽歧视，还听说连我老婆孩子也被注销了户籍呢。也许那一次我的决定真的错了，不过用得着这么逼我吗？用得着这么折磨我吗？军队里还有很多人手段比我更残酷，行为比我更卑鄙的，说他是英雄太好听了，难道英雄就不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的吗？跟这些家伙比起来，谁敢说我比他们更不道德？哼！ 元帅觉得怎么样？这个家伙适不适合这一次的任务？ 你是什么人？ 我的名字叫莱因哈特·罗格兰。 咦，原来就是你呀， 帝国军的少年英雄，你很年轻嘛，你听过尔发战役吧？不晓得到底多少年了，当时你还很小吧？那个时候我还是少将呢。 林奇，你给我听清楚，我现在给你一项任务，你给我好好完成它，要是办成了，我会封你为帝国军少将。 少将？封我为少将，这倒不错。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潜回你的祖国，自由行星同盟，煽动军队里的不满分子，然后发动一场政变。 不行，这件事我办不到。你不是在说醉话吧，元帅？ 没什么办不到的，这里有份计划书，你照里面的去办，一定可以成功。 可是万一失败的话，我可是会没命的，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要真是这样，你就死吧。你以为现在的你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你是个无耻的叛徒，无耻到敢扔下受你保护的老百姓，还有受你指挥的士兵自己开溜，现在没有人会同情你了。事到如今，你还珍惜这条命吗？ 好吧，我这辈子没有办法洗清污名了，既然这样，不如彻底做个无耻的叛徒好了。你答应事成之后升我为少将，你不会骗我吧？ 元帅，我看一级上将吉尔艾斯对这个计划好像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没有这回事。 属下胆敢向元帅进言，有些工作其实不太适合吉尔艾斯上将，我看宇宙舰队没有必要再是副指挥官了。我晓得你们是好朋友，不过突然升一级上将也，请考虑一下罗塔尔跟米达他们的感受吧。 你管得太多了，欧贝泰，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将你的军捞指挥官。 啊，你什么时候居然？ 对不起，打扰你了。 什么事啊？我现在正在忙呢。 帝国军战舰派了使者过来，对方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面见指挥官。 这样啊，这么快就来了，我马上过去。我先离开一下。 啊，指挥官，别忘了带枪哦。 用不着，用不着。 指挥官，难道你要空手去吗？ 尤里安，如果我带了枪去，如果我很想开枪，你认为我打得中他们吗？ 打不中。 既然这样，那我带枪去干什么呢？ 哦， 哦，对了，听说你正在跟先扣部学习射击，是不是？ 是啊，先扣部准将他还称赞我很有天分呢。 他这个人是很可靠的，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帮你，尤里安。 嗯，我一定会要求他保护我的。 你这个小子。对方说奉了帝国军罗格兰元帅的命令，要求交换200多万名战俘。 哦， 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交换战俘呢？交换战俘不是都在情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吗？ 这件事有点可疑啊。 好像是为了配合新皇帝艾芬约瑟夫即位，大赦天下。 原来如此。 不过我想这应该只是表面的理由，对方一定另有企图。 这话要怎么说呢？ 罗格兰侯爵他已经决定了要跟贵族集团展开一场武力的抗争，换句话说，为了避免管到帝国军的家务事，最好把这一次交换战俘的行动看成对方蓄意的。 你是说 对方想借着交换战俘派奸细潜入我军，让我军同盟军分裂？ 你说什么？这种事情 不能让它发生是吗？我也想这么说，可惜我军并没有那么团结。 那我们可不可以拒绝罗格兰侯爵的要求呢？ 很抱歉，这点我办不到。我们同盟军一向以文人统治为原则，这件事情我根本没有决定权。 不过这么一来，你看要不要通知当局呢？ 我们根本毫无证据，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吧？虽然这些战俘并没有选举权，不过被遣返的士兵却有，200万票。哦不，再加上他们的家人，或许会有500万票。我们能拿出比这些选票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吗？更何况 什么？ 更何况从表面上来看，只不过增加了多留尼议长对部队的发言权而已。 哦， 那我们需要调查这些战俘，把奸细给抓起来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奸细混在200万人里，你说那怎么找啊？ 而且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杨上将，那你想怎么做呢？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杨威利的预料没错，同盟政府果然接受了帝国的建议。曾经奋勇抗战，可惜被困在敌营的忠实战士们，我向大家保证，我将会全面废止把战俘当成罪人，并且谴责他们的坏习惯。等大家回国之后，我会发给大家救济金跟休假，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回到军队里，所有人都能够晋升一级。我军战士，各位英雄，你们不需要觉得可耻，大家应该抬头挺胸回到国内。真正应该觉得可耻的是那些逼你们上前线，让你们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降的旧军领导者。我罗格兰元帅除了感谢各位，也要向各位说声抱歉。 最后，我还要向基于人道理由同意市府的自由同盟军表达内心的感谢之意。银河帝国宇宙舰队总司令莱因哈特·罗格兰元帅。 太完美了，罗格兰侯爵又为自己增加了200万精锐。 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呢。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炸弹也带过来呢？ 我看应该不会有这种小动作吧。这个时候就算夺回伊谢伦，对罗格兰侯爵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为了维持战果，他势必要分散兵力，这一点对他不利。 原来如此， 这个人长得真帅。 是啊，看起来真是一表人才。 嘿，你们说他一点都比不上罗格兰侯爵。 是吗？不过要是再磨练个10年，等人生阅历更多更成熟之后，说不定会是我的对手。 真是厉害，他只不过大我6岁而已。 我是银河帝国一级上将吉克·吉尔艾斯。 我是杨威利，远道而来，辛苦你了。 我老早就想要见见杨威利杨指挥官了。 这次有机会认识你实在太好了。 你说的对。 哇，他长得好帅啊。 形式这种东西也许有它存在的必要，不过也有它愚蠢的地方，你说是吗，指挥官？ 我跟你有同感。 你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15岁。 是吗？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5岁呢。我没有什么立场鼓励你，不过你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哎，你别因为过度感动就投诚到帝国那边去哦。 你说吉克·吉尔艾斯？ 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哎， 真的很奇怪，你欣赏的居然不是我军的政治人物，反而是敌方阵营的将军。我一直很想见见他的。我是说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啊，对了，尤里安，我们回首都海尼塞去吧，我得回去参加战俘欢迎的仪式才行。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跟各位说，各位能够回到国内来，应该归功于我国政府的人道主义以及毫不懈怠进行外交努力的成果。各位先安心的静养，我希望各位记住，有一天各位还要献身神圣的解放战争。各位将士已经平安回到祖国，不过我们还得记得比各位多出10倍的战士在阿姆利兹亚战事中阵亡了。 尤里安，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快点开溜吧。 行了，指挥官。 目前的安逸只是暂时的，暴虐的专制国家才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要打倒魔鬼帝国，共和制万岁。 真是辛苦你了，指挥官。 啊， 听多留你演讲啊，简直快把我给累死了。偏偏这种社交活动又不能不参加，这也算是薪水的一部分吧。 真是的，需要这么引人耳目，实在是太辛苦了。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又让我回想到士官学校时代的事情。为了对抗门禁，当时真的想尽了各种办法。哦，谢谢你，帮我留意一下四周。 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没错，最近国内可能会发生一场政变。 你说政变？ 没错，帝国军的罗格兰侯爵为了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可能会有这么一手。 原来如此，这么说，实际发动政变的那帮人并不晓得他们自己已经被罗格兰侯爵给利用了。 没错， 不过他想出这一招还真是不怕麻烦呢。 对出主意的人来说，其实他不用那么操心的，更何况对罗格兰侯爵来说，这场政变根本就用不着成功啊，只要在他平定国内政局期间造成同盟军分裂，那就足够了，因为这就是他的目的。 你的意思是要我对即将发生的政变做好防卫工作，是不是？ 这件事只能在这里说，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哦，那我真是责任重大。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我的忙。 我明白了，没问题，明天我一定会交给你。其实那种东西能够不用就最好了。我看我们回去吧。 好。 哦，对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杨指挥官申请要调动凯塞尔那件事情好像快批准了。 真的？你是说凯塞尔要到易县轮来的那件事吗？指挥官，这可是个好消息。 是啊，以后我会轻松很多的。 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这些人在干什么呀？ 他们是最近流行的一个宗教团体，叫做什么地球教。 地球是人类发源的那个星球，对吧？ 是啊，他们把帝国对面的地球当成圣地，不但组团到那去朝拜呢，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为夺回圣地的圣战，非常积极的投入。 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笨蛋，现在哪还有十字军呢？ 确实是很严重的时代错误。话又说回来，这些人根本就是右翼集团，也可以说是上次比尔胜大选中搞得声名狼藉的忧国骑士团的化身呢。 照这么下去，自由行星同盟一定会灭亡，整个军方完全沦为那些光为自己打算政客们的工具。我们一定要推翻这个已经失去建国理想、腐败到了极点的愚民政治，这是重建国家不可避免的一条路。这里有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一线轮要塞杨威利指挥官。有人说他人不在首都，没有办法加入我们。关于这一点，我想征求大家的意见。 他的才智跟名望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不能忽视一线轮要塞的战略价值。 不管怎么说，他的驻留舰队在国内规模最大，要是他倒向敌方的话，那可就糟了。 有一点很清楚，现在离行动日没有多少时间了，现在还来得及说服他吗？ 我倒是认为没有必要吸收杨威利这个人吧，现在不是谈论个人喜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为大局着想啊。总而言之，只要我们控制住首都，就算杨威力再怎么神勇，恐怕也没有办法立刻出手，到时候逼他表态也不会太迟。 对对对，这是好主意啊。 对对对，我有个提议，我们应该派一个同志过去监视杨威力，万一杨威力有什么不利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马上除掉他呀。 这也许是个好办法，就因为有危险才更需要好好的盘算。 有没有人反对？那好吧，就采用刚才的提案。尽管在掌心上跳舞吧，就是不晓得还能跳多久。现在我要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只要这个计策成功，杨威利非得离开耶谢伦不可。 是。 对了，这个杨威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很正派，不过不太容易控制。他看起来非常的从容，而且深谋远虑，我怀疑他连我们这次的战略也看得出来哦。 你说什么？既然这样，他这次为什么会肯？ 我也不晓得， 不晓得他打的什么算盘。难道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他都有信心可以扭转局势吗？不过，从杨威利的深沉看来，我认为，我认为无论如何，杨威利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能跟他做朋友，可能是最好的对策。 杨威利是吗？我很想见见他。 宇宙历797年，帝国历488年。这年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平静，谁都想不到马上就会有一场大风暴发生了。君が行く道を遮げる重く虚しい戦続こうと夢を殺すな夢を追うんだ遥か銀河の輝きを映す涙で頬を濡らして喜べる日を光の橋を越えて心を裸にして光の橋を越えて涙と愛を解き放 莱因哈特的马林伯爵的千金西达答应在内战期间跟莱因哈特站在一边。这个时候，布朗维克公爵和利海姆侯爵签订了一项密约，内战一触即发。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利普修达特密约》，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